我不是咩经济学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系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又翻嚟生意好啲，唔会讲错噶啦，因为第三集啦，开始习惯咗啦。第一集出咗街，我知道，因为咧我呢一集系预早出街嘅。咁当你睇我呢集嗰阵时咧，我已经响外国做紧一啲 exhibition 啦。咁啊，搵一集我翻嚟同大家讲 exhibition， 因为咧 exhibition 咧响我生意嚟讲好重要。咁我亦都提一提大家，如果自己创业嘅话呢 ,exhibition 系重要到不得之了。讲返第一集啦，咁我见到我睇，因为我讲嘅时候呢，第一我今日录音呢，礼拜四录音㗎嘛，唔怕讲啦，因为冇时间性。第一集出咗街，反应比我想象中好。首先喺度真系衷心多谢大家先。咁到目前为止啦，今日已经系3月10号啦，咁有都1000+ rate 个 click。咁麻煩啦，大家多啲去呢、這個城寨個網站度 subscribe 佢哋，同埋去我 Facebook 度 click 多啲啦。因為其實而家都仲 like 數仲好少，咁因為始終咧今次咧我自己單打獨鬥，又冇咗 Edison， 咁啊真係靠自己嘅實力。咁我都想睇下自己嘅實力去到邊。咁亦都講翻啦，我覺得都唔係話個個人中意呢類咁嘅 topic， 不過就市場冇，咁啊試下做一啲偏鋒嘅嘢。咁啊，回應翻啲網友先啦，因為好多人都寫咗唔同嘅嘢啦。咁有啲話我同其他台講嘢好接近，咁我開始改善緊噶啦，我都開始分流咗佢。有啲 topic 咧，咁我百幾個 point， 咁我可以分翻開啲唔同講。咁另外有啲網友啦，佢就話好多謝我分享經驗啦。咁啊，講下有多台又講到嚇宇宙大爆炸咁勁嘅，咁唔關我事噶嘛，係咪先？你講上市，我哋唔啱噶嘛。咁我哋啲好蟻民做嘅生意仔。可以分享俾大家，同埋佢都話即係佢係想而家想自己係思考緊創業，咁我都盡量睇下講下你適唔適合做先，性格好緊要。咁另外就係啊，我哋嗰個收音即係個 intro 係出咗問題，唔係出問題，因為我哋咧收音嗰度真係唔知道點先做得好嘅，因為我覺得咁嘅，我覺得我同阿 Lens 就盡量學多啲嘢咯，嘗試唔同嘅嘢。我當今次生意好啲係一盤新生意。响冇其他资源帮助之下，自己搞掂佢。呢、这个都系训练我今日讲其中嘅内容，毅力。仲有啦，其实好多嘅，好多嘅。我讲唔晒，咁有啲话咩分享获益良多啊，有啲又话外国听众就话好中意呢个节目，咁多谢先啦，真系好多谢。好啦，咁讲翻今日啦。咁今日咧嘅其实啲内容我都知道讲唔晒噶啦，咁尽量讲下啦。咁未讲。今日生意好啲之前咧，我都時間唔夠，但我都要講就話咧，最近咧，我錄緊音嗰陣時咧，就好多學童咧就自殺。咁我喺度分享一下啦，少少啦，即係以大 N 咁嘅學術成績嘅話嚇，都唔使死。咁其實你冇必要嘅，因為其實咧，我就係我自己教女都好啦，我同佢講都話，唔需要俾太大壓力。講真嘅，唔係話即係。话哎呀，你讲埋啲咁嘅灰姑娘说话，唔系我讲真，我贯彻始终，你尽咗力得噶啦，同埋到条条大道通罗马，唔系一定要嗰条路先去到嘅。反而我识好多所谓读过书嘅人咧，出到嚟其实系好无知，咁好多嘢其实可以系响你之后学翻嚟。好啦，咁另外啦，我都见到好多父母有时咧都责怪啲仔女咧有聊无聊。本来呢个 point 咧，我就唔想讲住嘅。但系咧就咁啱咧，讲到有聊无聊咧，咁其实都我里面其中一个 point， 百几个 point 其中一个 point， 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因为其实咧好多时你以为无聊嘅嘢咧，到最后尾变咗真系好有偈倾啊，有聊啊，即系其实梗系冇有聊呢个 term 啦，其实无聊同埋即系有冇用啊嘛，你梗系讲冇用。早10年到啦，有个吉百利广告都话啦，咁有个男仔女仔喺度戚眉弄眼咁样，咁喺度戚眉弄眼咯，即系跟住切白咁样。咁我有啲朋友都话：，嘿，无聊。跟住我话：，咁有聊嚟做咩咧？ 其实就是说有时 creative 的东西是不需要有料的。到有一天你做了出来之后呢，可能你很有用，就是想想咦，以前我想过这个这样的点子这个 point， 跟着你就受用终生。正正我们之前 我自己创业那里我都试过，我即是自己公司我都试过做这些东西。好，咁啊，亦都补充翻第一集讲我做cushion生意啦，咁啊第二集讲我做cushion生意啦，咁我啲乱乱地，其实一二集我一起录嘅，所以我有少少乱，唔紧要。咁我讲cushion做生意啦，咁啊麻烦阿 Lance 啊播翻嗰张cushion生意，咁啊咩cushion生意咧？好似冇咩冇特别啫，你做cushion生意，咁我就做呢啲生意啊。你出咗唔该，你同我举一举手。咁呢个cushion咧就我。05年嘅，咁一定早过嗰阵时啲僆模cushion㗎喇。咁做咩呢，就话其实呢就我睇中咗个市场，就是、香港人越来越多人养狗，即係11年前啦，越来越多人养狗。咁好多人呢就养狗，有啲例如狗死咗呀咁样，咁佢之前生前影落啲相，咁我呢就将佢呢就印成为一啲cushion。咁而家你见到呢个啦，咁其实呢就正正就係我嗰时嘅一啲啊少少嘅试验作品。因为其实嗰时我有齐机器有齐性呢，咁我生多条 line 出嚟。咁呢啲我都试过做过啦。咁当然啦，其实好多啲相呢我而家做咗啲 cushion 我女细女都一比一嘅。咁我到而家有时返到屋企都会揽下佢嚟锡下咁样，我同佢攞嚟玩下咁样。好开心嘅。即係其实带嚟欢乐嘅。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开心。咁呢啲就我创即係创业我都唔会做一啲你做啊，我做啊，大家一样嗰啲嘢。咁所以咧，如果你大家真系创业嘅话，真系要谂下一门，我一阵间都会讲噶啦嘅嘢啦。好啦，上一集我都讲啦，我有一个 point 咧系好重要、好重要嘅。咁啊，当然啦，今日我亦都唔少得，我哋现场咧都有好多观众喺度，过百观众喺度。咁啊，而唔受欢迎嗰位梁先生咧，俾我赶走咗啦。咁咧有网友咧就话佢唔系好受欢迎，咁我已经将佢咧。踢佢翻大西洋啦，因为咧啊，佢老婆话毛泽东系一个什么女权分子，即系咩尊重女权分子喎，即系啊咁啊，所以连佢两公婆一齐踢走佢。咁啊，点解要提呢位观众咧？呢扎听众咧，咁因为呢扎听众咧都问咗问题，全部人都问我打工好，做生意好。咁我其实咧，我唔可以一句就话。打工唔好，做生意好，咁你有咩 support 啫？咁我有个理论嘅，就係话你要记住，你打工好多时呢会受制于一个雇主或者一个上司，就操纵你嘅生死，即係操你嘅生死大权。我一阵先俾你讲。好似而家亚视咁啊，喂佢话炒你或者唔出粮俾你，你吹咩？佢话你吹咩？我你乜都做唔到㗎喎。好，呢位观众 吓、啊，我 Lance 啦，系唔好做六八九啦， 唔紧要， 做翻人啦。喂，其实啱你话咧，即系话可能客观上就系、是，喂，你做生意梗系好过打工嘅好似系嘛？但系唔系，你做生意有门槛，有成本，风险大好多。我打份工，最多咪转老板系咪先？系嘛？嗱，唔系个做亚视咁唔好彩噶嘛？我做无线机好啊， 好啊，好，好啦、啊，我想问你啦。如果你有无线个老细叫袁志伟，或者嗰、那个吓、啊、花仔噶，系咪花仔袁志伟啊？ 花蟹系啊， 花仔咁计，要你做一啲违背良心嘅嘢，呢、这个都唔系讲钱噶啦，吓、啊，即系啲形而上嘅嘢 ，OK， 涉及你核心价值嘅核心价值嘅价值观嘅，咁你做唔做啊？叫你做埋啲咁嘢，同样道理，如果你话冇钱冇粮出嘅，我话俾你知，嚟紧越嚟越多添啊，倒闭潮，因为咧中国经济讲真，我呢度虽然唔系啲专家，但系我见到好多真系。而家翻翻去美國啊，翻翻本土度做生產，咁將會越嚟越多有關嘅公司倒閉。咁好啦，頭先我講翻個 point 就係話，除咗公司操生殺大權之外，你上司都會操你生殺大權嘅。嗱，重嚴重者炒你魷魚，不嚴重者唔升你職，唔加你人工，全部係取決於一個人。或者一两个小圈子去取决到你的命运嘅，呢个系无可争议。你有几多嘅公司会系一扎人轮选，然之后啊升唔升啊 Lance 啊，然之后几个人坐埋一齐主管，啊升啦唔升啦，升啦唔升啦。嗱、啊，我都咁讲。不过咧，我头先讲呢度，我戴翻个头盔先。如果公务员例外， 嗱唔系咯，有例外噶嘛。 但公务员例外嘛，公务员系一个畸形嘅制度嚟噶。香港啊，尤其是嗱、啊，外国我唔敢讲。 香港的公務員很奇怪的，這裡你給我撐開來講，今天又要補加鐘。香港的公務員是一個怎麼說不會是懲罰一些聰明的人的，你越多 idea 呢你會被人排斥的，你越少 idea 的呢，那你為什麼這麼說呢？我知道很多案例呢，就說如果你是一些很差表現很差的人呢，他的上司為了想送你走呢，就會寫靚你的 resume 或者升你職調去你第一組第二組，因為調去第二組呢，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有公務員告訴我知道，是甚至乎用很多方法總之令他趕走他，咁就可能甚至乎升佢職啊，拱佢第二組啊咁樣。咁其實佢係一個好差嘅人嚟喎。所以點解而家香港呢，我成日都講啦，啲政策呢簡直係低能嘅。即係你如果你交俾我哋呢啲用商業頭腦去諗嘢嘅人呢，我都講，我唔知我咪喺呢度講啦，我都話啦，旅遊發展局全部炒得啦。點解咁講啊？我上個禮拜帶個南京嘅朋友嚟香港玩。我带佢去边咧？我带佢去呢、这个呢、这个油麻地果栏，跟住我话俾你知呢度就系阿王家卫拍《旺角卡门》嗰个地方，阿乌蝇就喺嗰度剪鱼蛋嘅，穿鱼蛋嘅。咁另外亦都喺嗰度阿张曼玉同埋阿嗰个叫黄恩嘅人同佢分手，就系嗰度啦。另外我带佢去咩咧？去赤柱坟场啊，带佢到唔同嘅地方啊啲咁样。佢收尾喺微信发翻出嚟嗰阵时，佢啲朋友问边度嚟噶？我又要去啊！人哋好有興趣嘅，但我哋香港嘅旅遊發展局淨係教人哋嚟購物，即係去埋啲咩三碌拎啊啲咁樣。我唔係話唔去，其實呢啲好行嘅。真正個深度旅遊唔係咁樣嘅，即係我唔該班旅遊發展嘅官咧，你唔識嘅你嚟請教我，我唔一毫子唔收你錢。OK， 我知道點去取悦我哋嘅來賓。好，唔講呢度先，我繼續講啦。咁好啦，咁從做咁打工咁俾人一個人控制你嘅生死，咁同。做生意有咩唔同呢？做生意嚟话，我有十个客，甚至乎一百个客。以大英为例，我今日先抄我 database， 原来我成过千个客嘅。即系我意思话，可能有啲系已经系死咗好耐噶啦。咁你睇下几时复苏翻佢嘅啫。咁我好懒人嚟嘅，即系我系勤力用脑，非常之懒去做重手做嘢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你要谂下啦，唔好讲一千个，一百个，唔好讲十个咧。你有两个客，你得失咗佢，你仲有八个。如果你知道你得翻八个嘅话，可能你勤力啲揾翻嗰两个，或者揾三四个翻嚟补翻佢咪得咯？会 accumulate 嚟噶嘛？除非有一日你癫咗，手执关刀九十九，杀尽天下永无休，见一个客闹一个客，杀一个客，咁我帮你唔到啦。嗰啲你入青山就唔关呢个 topic 事。但系你要谂下，其实好安全。咁你会问啦。会唔会受大环境影响，会令到你冇啲客唔俾生意你做㗎？诶，问得好。仲要从呢个流水账嚟计呀，做生意都着数过打工啦。点解呢？因为做生意个客俾嘢你做，佢如果找数俾你，咁我做老细嘅见到而家嚟緊经济唔好，我都可以炒你。但係我起码我收咗钱先。即係永远做生意都系喺食物链嘅中间。当然啦。个客找唔找数俾你一回事，咁如果个客唔找数俾你，对唔住啦，你都冇粮出，受害都系你。好，呢位先生想问，啊 Lance， 啊，头先你又话咧，即系话生意可能话你好多个客啦，当你十个啦，即系你做即系打工，可能就系面对上司老板啦。嗱，咁创业时候咧，啲客唔系一夜咁多噶，得一个两个，到时咪好易濑嘢咯。咁点搞咧？ 问得好，嗱，其实我自己都遇过，我都做过咁嘅情况。咁我开头我都话啦。我喺另外一台啦，佢问我有个 designer 问我点好，我话你嗱揾客一定要啦，此其一。第二就话试下做 freelance 先，唔使咁快跳出嚟嘅，慢慢嚟储定啲客。记住开头做嗰阵时，其实我当然啦，我戴定头盔先啦，我啱啱会讲个 point 啊。开头做嗰阵时，记住百分之一千嘅心放喺里边，尽量做好你最好嘅嘢俾佢。你要所有嘢都要咧冇甩漏，令到人哋开心满意，咁咧佢就 refer 俾你噶，一路加一路加多。 系啦，又有嘢问，啱你讲个 freelance 问题啦。其实呢个 freelance 计一最严重就系咩咧？即系未收到订就开工做 rough design， 做完之后个客睇下先啦 ，rough design 我唔啱， 一毫子都冇喎。其實而家即係做啊設計又好啊，畫或者插畫咧，都面臨呢個困境嘅。 嗯， 可能呢個可能話你啲行家做衰咗頭啦，或者影相都聽過啦。喂，我幫你 Facebook share 你嗰啲相啊 ，share 你公司嘅牌子嘅 branding 啊，唔使錢嘅，係嘛？嗱，咁問你啦，即係你一個生意人啦。咁應該我係為咗曝光去幫一間即係出名公司做呢啲 freelance 啊，定係揸緊中指？你一毫子唔俾我，乜都唔交俾你。 嗱，我覺得咁樣睇下個 bargaining power 啫。如果你未夠 bargaining power 咧，蝕底多啲。咁你話喂，咁你咪真係 做爛事喎、 啊？俾爛咁做爛事你自己知啫嘛，冇人知噶嘛。你諗下，仲有我仲有一個安慰方法嘅。如果个客真系攞咗你 design 出咗去街嘅话，你报翻复做咩咧？攞翻个嚟做 job reference 啊！佢出咗街一个，你同人哋讲，例如话假设啦，阿和记攞咗你嗰、那个画嘅 mouse 嘅 design 攞出街，哦，出咗报纸，你听日就攞份报纸出嚟同人讲，呢、這个我做嘅。你够你估下和记够唔敢出声？你系冇得到钱，但系你得到一啲嘢咧，系为未来揾钱而伏笔嘅。我话俾你知，就算我自己嗱，所以点解话你唔好 quit 份工先？因为你有令你有份工嘅保障。即系正如我而家，大家我上次都讲咗啦，我做我而家呢个行业，我而家都叫做开始即系上晒轨道。我之前我系用另一间公司补贴呢个嘅。喂，大佬，我补贴咗四年，唔系补贴咗六年啦。我仲要系做好多 job 咧，系唔收钱去做嘅。点解啊？我要攞知名度，因为你要记住。好多客是需要有 job reference 的。如果你乜嘢 job reference 都冇，你只系同人讲我好掂，我好劲嘅。讲真啦，我就算请人啦，我以前请好多 designer， 一攞俾我睇，佢全部都系啲功课嚟嘅。你如果你谂通咗佢，你咪即系免费做咯。你免费做咗呢啲，以后就系你自己嘅本钱嚟噶啦。请问 嗱，啱啱成日谂个点子咧，我啱啱谂个点子系咩咧？有乜意欲揸住碌竹，就啱啱你谂到俾即系俾我嘅启发咧，就系、是、可能话。好多人就系谂紧，喂，我有份工嘅时候，我咪应该一下就跳到去创业嘅阶段咧，我就 quit 份工。其实即系我听你咁讲，应该唔系，应该就系保住翻自己一个收入来源先啦。有乜事仲可以跳翻去支持翻自己基本生活啦。 系嗱，当然要睇翻你自己嗰个每自个经济条件啦。每一个人都唔同嘅。例如好似我嗰阵时候我开头做嘅话，喂，我系羡慕个渔民食基围虾。喂，讲真的，而家我连基围虾，即系唔系得罪讲我都唔食啦，我嫌佢一阵嗰啲咩，有啲草味啊，好怪嘅。咁你唔同嘅环境，有唔同嘅一个即系 approaching 又好，或者你嘅准备都好，你嘅即系你嘅银弹你有几多？如果你屋企能够唔系你主要嘅负担，我喺呢度同你讲，就算几多岁都好，你都要做，因为邵逸夫搞 TVB 嗰阵时系六十几岁。因为呢个有个台都讲过啦，咁我觉得呢啲系绝对值得尝试。咁好啦，我补充翻啦。咁头先我讲啦，生意嘅话，你系多客，而同埋再加埋啦，我唔知第一集第二集讲过啦。未来个社会将会系大公司嘅世界，佢将会越大嘅 bargaining power， 而你系越嚟越做即系细 bargaining power 嗰边个天平系做咗一边噶啦。嗱，而家还好啊。所以咧，我有一次同我朋友咧喺度拗，话喂，究竟古代中国分裂好嗰、那个战国时代好定收尾有帝制好？我梗系分裂好啦，分裂你咪变咗个六国大风尚咯。我做到呢度唔啱去嗰度，嗰时思想系最百家齐放。咁当然啦，我所讲嘅好系对人民、对文化、对所有嘅创意都系好嘅。对边个唔好啊？就对个皇帝唔好咯，都冇一个皇帝统治咯。好，请问 创业大人啱啱你讲过咧，就系话而家趋势就系会越多大公司垄断市场啦。喂，既然竞争越嚟越大，我点解唔入去啲大公司稳阵打工？我出嚟同啲大公司抢，我不如食咗咁点咧？ 冇错，呢个睇你心态啦。如果你觉得大公司嗰份工嗱，其实有 reference 嘅，例如话30,000一个月，你到你死嗰日可能都系50,000嘅啫。咁佢嘅 benefit 嚟话有啲咩医疗啊嗰啲咩，你知道呢条路嘅，你如果你知道嘅话，而你又接受嘅话，嗱，我肯定咁讲咧，唔系话要个个都要做生意啊。咁呢个如果个个做生意嘅话，个个都唔咩啦。我呢开得呢个节目，一定系鼓励你做生意。至于做唔做，系你哋自己决定。调翻转头，大公司或者公务员，你要睇条 curve 嘅，即系好似啲咩废柴局长咁样，佢哋走咗之后，讲紧有几万蚊一个月。啊！我虽然好唔忿气俾佢哋，但系呢个系政府写落嘅合约嚟嘅，系要俾嘅。 咁但係你自己揀咯。但係我哋呢啲咧，除咗錢之外咧，做生意嘅好處就係滿足感，會令到你自己可以實現一啲咧你想實現嘅夢想。咁當然啦，你要承受個風險啦。好，仲有冇啲咩問咧？ 冇嘢問啦，老師。 好啦，咁我喺呢度咧，今日咧我有幾個 point 我想講講嘅，就第一個咧就是今日我想講一個咧就係個性。咩叫個性呢？就係話做生意做人乜都好，其實需要個性。無論你個人個性或者公司個性，其實某程度上咧間公司係代表你個性。好似我公司咁，啲人都知道好串嘅，好要求好高嘅，即係我哋自己要求高嘅。我今日先同阿 Lance 度講，我話我睇住個 desktop 啊，我見到你啲嘢亂咧。我见到呢个人，我都会扣佢分。我 desktop 如果识我嘅人，你一睇就知噶啦，得几个 icon 嘅啫。因为我啲嘢全部摆晒落 folder 嘅。咁呢啲系我嘅性格。咁啊，当然我揾集讲下 detail 呢样嘢啦吓，或者下一集，因为都几重要呢样嘢。因为细节真系决定成败。因为之前我睇咗一本书都系咁讲。咁个性，咁我紧讲到话嚟话代表一个人啦。例如好似我公司点解讲咗啦。每间公司或者你个客或者你个客讲紧系你打工好点都好，你个客或者你嘅对头都好，佢要知道你嘅特质。如果你冇特质嘅话，人哋根本都唔知道。例如卖，好似以某啲公司为例，佢卖嘅嘢系卖贵价产品嘅，咁变咗咧个客一谂，我就要揾呢间公司。你要记住，你千祈千祈千祈唔好行一条路咧。我又 buy 下呢边，我又 buy 下呢边，我卖下呢啲，我卖下嗰啲，卖下呢啲，卖下嗰啲，咁就变咗咧冇个性，即系好似做人一样啫嘛，吓、啊！今日就话，其实咧，梁振英都几好啊，只不过系泛民啲人咧阻住佢，跟住同另一 friend 讲，超嗰个689啊，正人渣嚟嘅，自己贪咗几千万，因为仲叫我哋要爱香港爱国，但系佢成家攞晒英籍。咁我所以想问你啦，如果你啲 friend 咧系 crossover 嘅，佢会唔会尊重你？佢哋一听见阿 Lance 话唔系，大 N 有阵时同人讲话阿梁振英一成日讲689，喂，究竟佢系点噶？佢系咪人格分裂噶？咁究竟系咪咁咧？咁其实做生意一样嘢，产品你一定要咧好专注或者有特有，即系其实某程度上即系有个性咯。你要呢种个性咧，除咗话产品嘅。嗰、那个方向之外呢，亦都係凝珠你哋嘅一个公司嘅文化嚟嘅。例如话你公司个个性就係话要覆人哋好快嘅。咁另外有啲公司又唔係㗎嘛，慢郎中嚟嘅。我認识过一啲公司呢好奇怪㗎喎。我叫佢报价俾我。佢第一报价慢啦。第二我叫佢你可唔可以列一个呢你俾我嘅价钱同埋一个 market price 俾我。而嗰样嘢其实已经做好咗噶啦，即系好似啲猫屎啊咁做好咗噶啦，唔系啲即系啲 chain link 嘅啲大问题嚟嘅。啊，佢都可以咧，两个礼拜同我后之后同我讲话，我俾唔到一个 market price。咁呢啲就我对佢嘅一个个性嘅一个睇法。原来佢哋公司都 consistent 嘅，原来都好系咁嘅。咁 OK 唔紧要，其实可能真系人 buy 佢，因为佢哋几勤力嘅 call 客嘅。咁喺呢个就是我对佢印象嗰、那个性印象，而我自己唔接受咋嘛，唔系表示一定系佢错嘅，可能佢啱呢，不过只不过系我唔啱。好啦，讲到头先呢有一个 point 我想睇嘅，除咗个性之外呢，我諗起另一个 point。咁第二集嗰时候我介绍一本书啦，咁叫做取舍。里面有一个案例够钟未噶，我想知道喔咁钟，因为我睇见呢个钟好似够钟。唔好意思啊，咁因为呢个案例咧，我惊唔惊唔够时间讲，我试下讲下啦。咁其实系乜嘢咧？我唔想讲名，因为而家人哋仲喺度嘅嗰个牌子，狮字头卖手袋嘅，尾系 H 嘅，你自己谂下啦。系有人估到啦，有人已经笑紧啦。咁佢咧响好多年前咧，啱美国卖嗰时咧，就卖紧啲1-2千元美金嘅手袋嘅。咁咧佢就取舍。就揀咩呢佢专於是生产咗一条 line 出嚟呢但冇改名喎就卖咗啲20-30元美金嘅袋就俾啲咩呢可能俾啲 teenagers 啊或者一啲可能一啲少数族裔啊喺美国嗰度啱啱移民过去啊又想买呢个牌子啊。咁呢佢喺嗰几年之后呢做呢个方向之后呢好成功卖到满堂红股价都升得好劲。但开始问题嚟啦。在 New York 嘅一班 OL 又好啊，明星又好，喂，大欣，我攞紧两三万你嘅袋，而家你竟然吓、啊、卖个二三十蚊嘅出嚟，你叫我情何以堪咧？咁于是咧，开始啲人离弃佢啦。我哋叫呢种咁嘅生意，喺呢本书有讲嘅，就话去咗一个叫大肚区域。大肚区域咧入咗之后咧就好大镬嘅，因为咧个品牌咧，嗱你睇下，例如话 Prada， 佢买一个平嘅一个 line 咧叫 Miu Miu，OK，Giorgio Armani 佢会有一个叫做 Emporio Armani， 又有一个 AX。咁虽然其实我都觉得佢哋行错咗嘅，但系即系如果我有一日啊，我做外父啊，我要着西装，我都可能去翻 Giorgio Armani 要买嘅。咁佢都叫做冇咁惨，有啲牌子亦都系坚持冇咁行嘅。LV 我印象中是没有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牌子你要即或者做生意都好啦，你个性很重要，你要被人知道定位，人家一想起你，咦 Lens 是做好东西的。我又将两个点子拉在一起，因为我挺喜欢 Chot Sofa， 就是刚刚说细节了，在吃饭的时候跟 Lens 讨论的问题，不好意思我都要讲，因为我喜欢即做即精，一讲我就看，我怕我不记得。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细节。那我说啲咪用完之后翘返好啊，电话翘返好啊，个 desktop 要执返干净啊。那我说 Lens 问什么问题呢？不如你自己问我。 不是，我说即是说呢，其实喂是但啦，嗰啲细节嘢是吗，做少好多喎、啊。同埋即是说其实你做唔做嗰啲细节嘢，我產品出嚟都有人 buy 我嘅先，系咪先？我使乜要嘥啲时间做啲细节咧？系咪？ 冇错啦，嗱，容许我呢度做一个咁嘅手势啦，呢个三角形，我成日讲嘅，我系做呢一层嘅客户嘅，咁另外呢一层，另外仲有呢一层，通常咧，如果做中间呢一层咧，好容易跌到下低一层嘅，当然亦都有部分人咧会向上游上去嘅 ，OK， 个三角形，个倒三角，咁我点解咁？唔系倒三角，三角形，正如你所讲。是啊，如果我行过见到阿 Lens 嗰个 desktop 污糟邋遢啊，即系吓啲 file 摆嚟摆去，或者满晒嘅，你嗱我谂今睇经嘅观众，你自己翻你自己又好啦，或者你嘅仔女都好，或者你公司同事一定有一个系咁嘅。咁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就系好中意系咁嘅。 呢啲叫乱中有序啊嘛，你唔识嘢嘅啫。 系咪真系能够乱中有序咧？我话俾你知啊，结果我好多时叫佢攞 file 咧，佢搵半日都搵唔到俾我咯。整齐永远都是好啲嘅，呢个就系细节。咩细节呢？头先你问嘅问题唔系呢个，你嘅 call 就系话，真系有人会留意呢啲嘢咩？ 系咯，啱啱可能你话、可能一百个入面可能有两三个或者十个咁样咧、喂，咁其实我都已经系攞到八成嘅客户，九成啦。喂，其实呢10% 系咪真系咁紧要咧？问号。 咁你有个观念上嘅错误啦，即系唔好意思啦，用错呢个字，因为咧。嗰一扎下低嗰扎咧，系好多人同你争嘅，唔系个个做到上高嗰啲嘅。做到上高嗰啲咧，其实多时咧唔系你嘅嗰、那个，尤其是去到上高最顶层嘅掠食动物啦，我叫佢掠食动物啦，系最屘系睇你个态度嘅，你对事物嘅专注度够唔够？我头先所讲，你好似就话你问得好好嘅，其实真系好好，你真系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你提开一个问题就话。真系咁重要咩？其实系嘅。通常咧，越注意细节嘅人咧，越肯使钱。你我唔可以用 mean 呢个字啊。佢注意细节，即系话有好多嘢，我系见到你呢个细节，我愿意俾多啲钱你。正如我好多时咧，我有一次我都讲我话，我有个头先我讲紧嗰间公司啦，报价又慢，又唔肯讲个价钱俾我。另外一个咧就好快俾我，好爽快嘅，我就觉得呢个人好爽快。佢比其他人贵 5%， 我都照俾佢。喂，咁佢赚多 5% 咧？其实佢冇噶，佢只要嗰间另外我头先讲嗰间公司，只要佢肯快少少，啊，将嗰个报价俾咗我，又肯话俾我知个 list price、market price 几多，我俾咗，我最近都俾咗廿几万嗰个人生意做。咁你赚多 5% 都多几多啊？10,000蚊啦，赚多10,000、啊。喂，你左手交右手嘅啫，制唔制啊？10,000蚊，我谂都够食好多餐饭啊嘛！ 听落好爽，但系嗱，又讲翻个人，会唔会个员工剥削佢咧？你叫佢咁快复？ 点解快复系剥削啊？ 可能我想不明白， 可能我一分钟你收个工六点钟，喂，搞错，我啱啱六点上嚟 email， 咁都唔使两个礼拜嘅，唔使两个礼拜啊， 就睇到呢个快嗰个要几耐啦，所谓嘅快， 快无限嘅。你最好讲紧快，我头先讲紧我嗰个咧，另外嗰个咧系讲紧系五分钟。嗱，呢只顶级神奇超卓，嗰啲咧猪油渣，我话俾你知，我一世都唔会帮衬呢间公司。因为咧，我嚟紧我都会讲一集，系讲关于啲 equipments 点去帮助你公司会更加好快啲去做好你嘅嘢。嗱，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我哋继续生意好啲，我再同你讲多少少其他唔同嘅内容。